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02集，亲生的。一场大火烧死了火掌门几乎所有能做决定的人，好好一个火掌门似乎被厄运缠绕，又或者真的犯了狐妖的忌讳，被下了咒。大火过后，松江府上空弥漫着一种淡淡的焦糊味，尸体全部被收进了衙门。公孙初步验尸之后，发现和之前几个所谓被狐妖吸了阳气的人死法相同。当然了，这死法已经被公孙破解了，跟所谓的阳气没多大关系，主要还是那失传已久的拔钉爪。那么行凶之人是否就是那个没死的火掌门弟子看到的那个狐妖呢？如果真的是，那狐妖为什么不将所有人都杀死，偏偏要留下一个活口？其次，火掌门的确还丢了一个弟子，据还活着那位说，不见了的那个是年纪最小的师弟，姓刘，叫刘星。另外展昭和白玉堂也有疑惑，那传说中作案无数会拔钉爪的狐妖，是否就是在巷子里留下了一个狐影后消失不见的那位？他们原本对捡到那块九尾狐的令牌真的也不抱太多想法，但是天尊明显有所隐瞒，反而让展昭和白玉堂更确定这令牌跟这案子有些什么牵连。只不过天尊和阴侯这两个世外高人究竟有什么顾忌，明知道线索却又不肯说。展昭摸着下巴在原地转圈，白玉堂看了看他， 有什么想法？ 你想个办法把天尊拖住。 拖住？ 就让他别跟我外公在一起，外公落单了我好下手。 白玉堂明白了，展昭是想从阴侯那里打听一些当年的事情。这事情显然阴侯也知道，而且天尊隐瞒的意思似乎比阴侯要稍微明显一些。展昭毕竟是阴侯的外孙，必要的时候可以死缠烂打，哪怕满地打滚呢，只要没人看见也不丢人，阴侯宠他宠成这个样子，估计招架不住。 要支开我师父，得找个人帮帮忙。 众人之后也没回陷空岛，反正天都快亮了，在松江府衙门先眯一晚上得了，明天一大早起了查案。回到松江府衙门，白玉堂找到了正在院子里拿个馒头喂狐狸的小四子。 小四子，怎么拿馒头喂狐狸啊？ 白玉堂有些不解，小四子抓着馒头似乎有些困扰。 他们吃得还蛮开心的。 怎么了？ 白玉堂见他撅个嘴就问了一句。小四子低头看了看脚边四只小狐狸， 跟着不放啊。 景儿， 白玉堂正想拜托小四子帮忙支开天尊，就见萧良从院子外面跑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个食盒。 诸葛姑姑做的宵夜，尝尝。 小四子一转身，果然四只小狐狸跟紧了他。白玉堂也有些纳闷，这小四子平日的确挺招人待见的，不过并没有猫猫狗狗跟着他到处跑的习惯。小五虽然喜欢他，但也没跟着他到处转，为什么这帮小狐狸跟得那么紧？小四子爬到石头凳子上边吃点心，便更加困扰地看趴在脚边的四只小狐狸。 哎，景儿，他们为什么一直跟着你啊？ 小四子摇了摇头，捧着个南瓜团子发呆。 你心情不好啊？你渴不渴？别光吃团子，我去给你倒壶茶。 萧良说着往外走，然后对白玉堂使了个眼色。白玉堂愣了愣，萧良对着小四子努了努嘴，似乎是让他问问。白玉堂内力深厚，听得出萧良没走远，就在院门口蹲着呢，大概是想听听小四子为什么不开心，但是又怕他在，小四子不肯说。白玉堂也没跟小孩谈过心，走到小四子身边的石头凳子上坐下。小四子双手捧着那团子，看着没什么食欲。 怎么了？ 爹爹不开心。 公孙干嘛不开心啊？ 我听他和九九偷偷说我亲爹亲娘什么的。要是小四子的亲爹亲娘找过来，我也不要跟爹爹分开。 白玉堂算是明白了，这次的案子似乎跟小四子的身世有些牵扯，他是公孙捡的，亲生爹娘是死是活没人知道。可如果活着突然想把小四子要回去，小四子不肯走，公孙不肯还，那是肯定的，但毕竟也是个麻烦，这孩子才不到五岁，如果真有爹娘硬要讨回去，打起官司来，公孙未必赢得了，难怪他上火。想到小四子要跟公孙分离的那个画面，白玉堂也觉得挺难以想象的，这团子平日跟他爹黏得跟浆糊似的，要分开还不哭死。白玉堂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了，良久才开口。 你不想走，没人能带你走。 小四子眨眨眼看白玉堂， 你和你爹就咬死了说你是亲生的，公孙去西域一夜风流生下了你，娘子跑了，死无对证。 这个嘛， 我给你作证，是我看见了。再不行，我给你找个女的假扮成你娘，外公外婆也一并找了。 小四子摸着圆乎乎的下巴，似乎是在考虑这事情的可行性，正在犯难，就听有声音传来。 感情晚饭食欲不佳是这事儿闹的呀。 小四子和白玉堂看门口，就见赵普提着偷听的萧良进来了。 你怕什么？你那亲爹暂且不论，老子可是你干爹，跟老子抢人，宰了你爹娘，永绝后患。 小四子张大了嘴，白玉堂给自己倒杯茶，赵普这法儿貌似比他的还不靠谱。 你俩的都是馊主意。 这时自己去厨房找了宵夜填肚子的展昭溜达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个跟小四子手里一样的南瓜面芝麻馅儿的团子。 之前开封府这种案子不知道办了多少了，其实这种案子可好判了，包大人都会问小孩想跟着谁，多半小孩都会选择跟自己感情好的养父母。 真的？ 那是，有包大人给你做主呢，你怕什么？到时候你选和谁一起过就跟谁一起过。快吃吧，凉了。 展昭拍了拍小四子的脑袋，小四子的心情在听到展昭的话后阴转晴，乐呵呵吃团子了。萧良殷勤给他倒茶。白玉堂将展昭拉到一边。 真能听他的？ 自然是骗他的。 什么？ 哎呀，他这个小孩子操这个心干嘛呀？公孙还能让人把他抢了去啊？到时候不用你教他，他都会咬死说是他自己生的，说不定还说是自己十月怀胎把他生下来的呢。反正嘛，他是神医，他说什么人都信。 这样也行？ 我跟你说的事儿办妥了没？你师父跟我外公就快来了。 白玉堂一件正经事儿忘了，赶紧到了桌边，凑到小四子边上。 小四子，帮我个忙啊。 说呗。 小四子心情好，这会儿白玉堂说什么他都答应，白玉堂就低声跟他说让他帮忙拖住天尊，小四子点点头表示这好办。这时候院门外传来了说话的声音， 白玉堂对小四子点点头，小四子拍了拍胸口，表示包在他身上。不一会儿，公孙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天尊和阴侯，天尊手里拿着一卷字画，正研究呢。 儿子， 公孙进了，先搂住小四子搓了两下，揉着小四子圆滚滚的脸蛋。 嗯， 公孙再一次确定，谁要是敢跟他抢儿子，他就灭了谁，管你是不是亲生的，反正当年丢了就是不要了，他捡回来那一刻开始就是他公孙家的了。 大不了跟人说是我亲生的，再不济就是我吃了神药亲自怀胎十月生下来的。 展昭突然被茶水呛到了，捶胸口，阴侯过来看他，天尊正往前走呢，小四子突然一把扑住。 尊尊， 天尊低头伸手在他脸蛋子上掐了一把。 乖 尊尊，你上次教我的太极拳我学会了。 真聪明，才学三次就学会了。 赵普和公孙也跟着点头，是聪明。白玉堂在一旁听得嘴角直抽，想当年他学功夫的时候，天尊哪有耐性教他三遍，随便打一遍就算是教过了，学不会就是死蠢。可是之前看他手把手教小四子打太极拳那样，白玉堂都差点认为他是别人假扮的了。 我打给你看，练完后你给我讲故事。 小四子抱着天尊的腿蹭啊蹭，小四子抱着天尊的腿蹭啊蹭。天尊虽然样子年轻，但毕竟是老人，那么可爱的小孩撒娇卖乖，他自然吃这套，让小四子哄得服服帖帖，拖去旁边的院子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